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58面，558面第六行。第六行从第一句看起，因缘合成，假名诸法。底下有个小注：因缘合合而现诸法，实皆虚妄，但假名而已。自性即灭，体不可得，故云空无我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，这是说明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啊，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合成的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一合相啊，一合相呢很难懂，现在被科学证实了，确实是一合相啊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物质现象，无论是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都是用佛法的名词来说，即为之为啊，组合而成的。那么现在科学家的名词叫量子啊，小光子啊，也有地方说微中子，是这个东西组织成的啊，这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了啊，没比这个更小了啊，全是它组成的。所以因缘合合，这就是合成，而现诸法啊，宇宙之间的一切法，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三类：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。大乘佛法里把它分成两类，一类是气世间，一类是有情世间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一合相，所以是缘聚它就现象，缘散了呢相就没有了啊，所以实皆虚妄，跟你讲真话了全是虚妄。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大乘经上常说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啊，但是假名而已。这是说相，下面说性，是自性即灭，体不可得。性有，性是即灭相啊，即是清净即净啊，灭是灭烦恼，灭习气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不存在，叫做灭。啊，灭时灭其妄想，啊，所现的相是妄想，灭其妄想，不是灭性，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啊，这自性呢是不生不灭的，自性之体不可得，啊，它真有，为什么不可得呢？因为它不是现象，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探测它，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我们前五根无法接触到它。它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第六识、第七识也没有办法想象到它，啊，没无法想象。它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阿赖耶也圆不到它。啊，通常我们讲的八识、五识心所、五识意心所，通通圆不到。它存在，它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桩事情为正方知，怎么个正法？放下它就现前了，你就真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真的啊，那我们就知道科学哲学永远见不到它。为什么？科学跟哲学都没有放下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所以无法探测到了。啊，它是万法的根源，它是万法的本体，它能现能生，阿赖耶能变，就是八识能变，啊，这个自体真有，但是不可得，啊，所以叫空无果。无有二种，啊，就是二种无，一真人无，啊，这个二种无都是空的，都是空无，凡夫不了，不了不明了啊，无蕴合合假性有我之意。我们现在这个身，这个身是五蕴身，啊，五蕴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啊，色是物质现象，受、想、行、识是精神现象，受是感受。受苦受乐，啊，不苦不乐叫无记受，啊，那也是受。想是思想，啊，行是这个心是念念相续，它不会中断，它不会断，啊，行是相续相，识就是指的阿赖耶， 阿赖耶里面能够含藏一切法的种子。这个种子不是现象。啊，我们刚才讲的三种现象都不是。啊，但确实是有这个东西。啊，我们讲的是印象啊。我们从早到晚眼见耳闻都留着有印象，这个印象就是储存在阿赖耶里头，阿赖耶像是资料库一样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，六根六识所造的全都储存在阿赖耶里头啊，阿赖耶是大仓库啊。这经上说得好啊，因为这个资料库里头它不是形象，不是物质。如果是物质，哪怕它再小，大概变法界、虚空界都容纳不下。你就知道阿赖耶不可思议啊，因为它没有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能显啊，所以我们的身是五蕴身的受想色受想行识啊。心经大家念得很熟啊，心经也开头观自在菩萨，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人我是空啊。啊，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以前我们的体会总以为是这个人身啊，是我们一个人。现在我们懂得了，不是。五蕴是什么呢？五蕴是佛讲的极微之微，就是今天量子学家所说的小光子啊，这是物质的基础，所有物质都是它聚合而成的啊，像前面所说的一合法了，缘聚缘散的这么一个小光子，它里头有色受想行识啊，弥勒菩萨跟我们说了，这能从念头成的。啊，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我们凡夫动个念头，心有所念。佛问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、几相、几时？佛问的细呀。我们问不出来啊。啊，在这个里头有几个念头，有几个相，有几个识。啊，相呢就是色，就是色相。识呢就是受想行识。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原来五蕴啊是小光子啊。啊，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弹指有32亿8000年。我们这动一个念头 时间是一弹指，那里头多少细念呢？32亿8000个细念啊，32乘8000啊，32亿乘8000，320兆。这一弹指里头320兆个细念。弥勒菩萨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相，就是色相、物质现象。形界有识，每一个形里面都有受想行识。佛讲的五音呢，是讲的小光子啊，佛教的名词叫极微之微也啊，所有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无因啊，最小的物质它里头有色受想行识，所以物质跟精神永远不分开啊，分开就错了。分开说，分开就没有了啊！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阿赖也是这个相中讲得很清楚，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，这个一念没有原因，这个因念没有开始，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。为什么不能说它就开始呢？因为它不是真的。如果它有开始有终了的话，有始有终，那真有这回事情啊！啊，没有开始，就是说它是假的。完全是假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实真相啊！所以佛把它比成梦幻泡影啊！做梦有没有开始？谁做梦的时候能把它开始找到？是几分几秒几秒至这几秒能不能再找出来？找不到啊！你会不会去找？不会去找。为什么？假的。要是真的你就去找了，是假的嘛，找他干什么啊？意念不觉是假的啊，所以叫无始无明。这个可不能解释错了，那个无始不是说哇，太久太久了找不到开始了，说过无始，那你这样想就全想错了啊！你应该懂得弥勒菩萨所说的啊，这个念头太短暂了，如果我们今天用秒来算，一秒钟弹指五次的话，那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念头呢？有1600兆啊，一秒钟1600兆分之一，你把它找出来，你能找得出来吗？找不出来了啊！所以佛讲无始这个名词用得太好了啊！无始就根本它是虚妄的。啊，一念不觉，这就是个动向，这是阿赖耶的业相，业就是它真动了啊，这一念不就动了，心是清净的，永远不动的啊。这个不觉的时候就产生了波动的现象，这个现象科学称之为能量啊，这个能量是自信里头本有的 自性里面的境界相跟转向也是本有的。啊，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就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智慧的能。啊，现在讲能量。啊，信息、物质，啊，这是讲相好。啊，大乘经里都讲得清楚，比科学家讲得更清楚啊！啊，所以物质现象是从转向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我们讲阿赖耶的四分，啊，学过相宗你就更容易懂了。啊，意念不绝，是阿赖耶的正自证分，那个意念不绝。啊，阿赖耶的自证分呢，就是自性。就是真如，就是自性。啊，阿赖耶的见分就是精神现象。摩那时，你看我出来了，我见。啊，我见是阿赖耶的啊第六意识的主体。我出现了，执着又跟我了，啊，我出现了，跟着我出现之后，就又有三个东西，我爱，我吃，我慢，啊，这些贪嗔痴嘛，我爱是贪啊。啊，我吃我慢是嗔恚也。你看，贪嗔痴这三个烦恼跟着我同时出来，所以这个东西叫根本烦恼啊，俱生烦恼啊。你跟我是同时生起来的，只要有我，就有贪嗔痴。啊，贪嗔痴放下了，我没有。如果我没有了的时候，贪嗔痴就没有了。啊，它是这跟着来的嘛。因为有我，才有境界相出现，就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阿赖耶的相分是物质现象。所以物质现象从哪里来？从见分变现出相分。啊，那么阿赖耶的业相是能量，啊，见分是精神现象，相分是物质现象，就在那一念当中完成的，啊，这一念要记住，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就在那个里头形成的，这统统完成。阿赖的三细相出现，这种现象你不能说它有，你说它有它就没有了，你不能说它无，但你说它无的时候它又相续相出现了，啊，但是念念不一样，啊，每一个念就像我们电影那个底片一样，一个画面，这个画面一闪就过去了。啊，接着第二张出现的，第二不是第一念，念念都不一样啊，没有相同的。啊，所以这种相叫相续相似啊，啊，就相似相续。它不是完全相同， 完全相同的问，我们可以说相续相，它不是的，念念不相同。啊，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做了10年，啊，现在应该有15、16年了。啊，几万张这个照片，他告诉我没有，找不出2张是完全相同。啊，他感觉到很奇怪。我告诉他，根本就不可能有相同。他说为什么？佛在经上早就讲过了。你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！啊，你同样说我爱你，前念的爱跟后念的爱不一样。啊，所以。你试验出这个捷径这个照片的时候肯定不想的，不是完全想的。啊，所以那种试验每一个人去试验画面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念头在动啊，你起念头是感啊，它是回应的，感不相同，回应怎么可能相同啊，感是因呢，因是果啊。啊，所以不一样。啊，我们的念头念念都不一样。怎么可能会有相同的东西出来？啊，刹那刹那都在变呢，无常啊。啊，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天一年几十年的，不是啊，我们的生命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每一秒钟啊，有1600兆的生命，哪里是真的啊？我们度了啊，这个佛跟弥勒菩萨这个谈话是在菩萨除胎经里头所说的。啊，我们又看到近代量子学家的报告，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，真相原来如此啊，才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。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太大了。为什么呢？真放下了。没搞清楚，真放不下了。啊，你今天为什么没放下？没搞清楚。你真搞清楚就放下了。晓得什么？全是假的，没一样是真的。何必要造孽呢？啊，还有这个顾虑，那个顾虑，造业。不造业了，那不是彻底放下了。那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很清楚，清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我们读了，读得很熟，也会念的，也记得很清楚啊。不是自己的境界啊！什么人的境界呢？化身菩萨的境界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的人的境界，他们的境界。你要入这个境界，你就不是凡夫了，你不住在六道，你也不住在十法界，你住在哪里？你住在十宝庄严土。那所以就不一样了，境界不同。 啊，就不可能在一起。那在一起肯定境界相同啊，相去不远啊。啊，可是要是生到极乐世界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极乐世界虽然没证得，没切入这个境界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它加持真加得上，那我们这些人去了也真能够得受用，佛加持我们真得受用啊！所以你表现的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差不多啊，啊，到极乐世界你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你的生活环境跟阿弥陀佛一样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虽然烦恼没断啊，人天的身份到极乐世界享受的是跟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平等啊，这叫做难心之法啊！你讲跟许多菩萨听，他不相信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所以佛说，这一桩事情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只有诸佛知道，他们完全了解啊。等觉菩萨犹如各罗网月。对这桩事情的了解，他是了解，了解不透彻，好像晚上看月亮，隔着一层罗网，是看到了，隔一层罗网就跟那个完全没有障碍的那看的不一样啊。得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啊！我是什么？搞清楚了，真正的我是法性啊，是自信，这真正我。所以无蕴合合假我啊，得的人认清楚啊，妄认实有自主自在之人，能常主宰呀、啊。是名人我啊，我们今天把这个身体当作我，这是错认了，以为这个身可以自己做主，可以自己得自在，这是妄想。如果自己可以做主，哪一个人不希望长生不老呢？啊，你还要老，还要生病，那你做不了主啊！每一天吃饭多讨厌，多麻烦呢、啊，那要不吃多好呢？啊，你做不到，这就是你做不了主啊！你不自在，你处处受限制啊！啊，我这个词的定义。就是主宰，就是自在，这两个意思在身上都找不到，身上找不到，心上也找不到，这心说妄念呢、啊，找不到啊，啊，然后你才能体会到佛说，哦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说若能了达，但是无蕴假合。啊，无蕴假合就是阿赖耶的现象啊。啊，现有我之意。啊，无蕴假合，实无自体。 是为人无我。啊，确确实实没有自体。啊，是五蕴合合。现这个相。五蕴离开了，相就没有了。聪明的人就在五蕴合成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这叫智慧，这叫看破。啊，是为小乘人之修行，断烦恼而得涅槃。啊，小乘人修行，破我执。啊，小乘人破我执了，所以证得涅槃。啊，这个涅槃叫偏真涅槃。不是真正的大半涅槃啊，叫小果成阿罗汉啊。那么证到这个境界，六道轮回没有了啊，不见了。所以六道轮回是梦啊，好像你醒过来了，梦中醒过来了，六道不见了。啊，六道不见了，是什么境界现前呢？四圣法界现前了。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。啊，这个境界现前了。这是如来的净土。实在讲，也是自己的净土。啊，我们从秽土染污跳出来了，得到净土。这个净土不是真净，为什么？这是相对的净啊，对染污它成净啊，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净，它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有分别啊。也就是说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还在。尘沙烦恼是分别，分别太多了，无量无边了，所以用尘沙做比喻。啊，我们今天起心动念、胡思乱想啊，就尘沙，就尘沙。啊，所以四圣法界里面好处是什么呢？他们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几乎通通都是学佛的人啊，学的都不错啊，戒定慧非常认真的学习啊，他不执着生死我了。他执着什么？执着五蕴是真的五蕴是法了，哎，法是真的，我是假的啊，所以变成了我执没有了，他有法执啊，法执要有的话他出不了十法界啊，我执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法执出不了十法界，所以他必须把法执破掉，法也是假的，啊，五蕴也没有啊，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五蕴从哪里来的？从一念不觉来的，那个一念不觉完全是妄动。绝不是真正的事情啊，只有那一念迷呀啊，只要一回头一念觉，法执就断了，法执断了， 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第二者法果，因执诸法有实体。啊，诸法叫无因呢、啊，无因是法了。啊，以为它是实体，它有实用。啊，为什么？它能够合成宇宙所有一切法，都是它合成的。你说哪一样东西不是无因？连虚空都是无因，虚空有相啊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啊，不要相信我们的眼睛啊，我眼睛很可怜啊。啊，眼睛的作用现在科学家知道，能见度非常小啊，啊，就光波，我们能见度这个光波，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，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，啊，比我们的光波长的无量无边的，比这个短的也无量无边的，啊，现在用科学仪器探测到，啊，像 X 光、紫外线，我们肉眼都看不到。啊，这个光波很复杂了。如果是各种光波都能看见，你看到这个宇宙就改变了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啊，你只能看到一点点的，其他你看不见的，而也是如此。啊，声波也是有限度的。啊，长波听不到，短波也听不到。啊，我们利用机器，啊，无线电机器，能够听到长波，听到短波。啊，界的面稍微比较大一点。啊，实际上还是非常有限。啊，那我们的本能是没有障碍的，啊，眼见没有障碍，睁开眼睛能看到什么？能看到宇宙的边缘呢，清清楚楚啊，能看到量子啊，不要用科学仪器啊，弥勒菩萨所说的。夜坛之里面三十二亿百千年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。弥勒菩萨怎么说出来？他看清楚了吗？他怎么说不出来的？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最高的五个阶级是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最高从哪里算起呢？从八地，八地菩萨，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位次是什么障碍都没有。啊，他见是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他听也是变法界、虚空界，神通广大。佛告诉我们，这是我们的本能，我们每一个人跟佛是一样大。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个样子？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所以你妄想越多，执着越多，啊，就妄想分别执着嘛，越严重，你的六根能力的范围就越小。啊，你对于妄想分别执着越淡薄，这个能量就慢慢就扩大。啊，因为它是你的本能， 啊，在大乘啊这些高级菩萨的时候，经上讲的三明六通啊。啊，三明六通是对八地以上菩萨讲的，八地以下讲神通，讲六通，啊，不加三明啊。三明是天眼、天耳、虚命，啊，虚命就是知过去未来，没有障碍。啊，古今中外的预言，这个诸位要晓得，预言可以相信。预言所讲的是定数，而实际上是定数之外还有个变数，啊，预言讲啊。不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大灾难发生，哎，到时候没有了，他预言错误，不是的，他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如此。为什么产生变化了？这个地方人心变善了，哎，这个灾难马上就没有了，就变数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这个地方本来很好的，人心变恶了，他马上就变坏了。啊，所以变数是临时发生的。他的预言非常准确。如果他今天来说的预言，那就一点话都没有。那是今天的样子。啊，今天我讲明天的这个样子，明天可能就产生变化。啊，所以世间法里头没有定数啊，随着人心在变呢。啊，这是佛讲透了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我们居住的环境是随着我们心在变。我们心清净，这个国土就是净土。啊，心染污，这个居住的环境就是秽土。啊，心地善良，那就是美好的世界。啊，像极乐世界。心地不善，那就是什么灾难都出来了。这一桩事情，三千年前佛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了。啊，古时候人相信。啊，所以有灾难现前的时候，大家马上警觉性提高，回头反省，忏悔，改过自新，那灾难化解。啊，现在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神仙。圣贤讲的是心学，心性之学。那现在我们才懂得，心念是无知的基础。那要解决今天的问题，还要把从心念上去找，才能解决。啊，因为心念可以改变物质啊。物质不能改变心念啊，心念可以改变物质啊，所以遇到灾难只要回心向善。你在古时候遇到灾难，皇帝要斋戒沐浴，要祈祷啊，啊，要做好事啊，要大赦天下了，就做好事啊。啊，为全国人民祈福啊，他真管用啊。啊，由皇上带头啊， 大家都反省，大家都有忏悔的心。啊，过去做哪些事情做错了，现在不再做了。啊，念头端正的，行为改正的，这个灾难纵然不能完全化解，大幅度的减轻啊。啊，不会造成严重伤害啊。真有道理啊。现在人不相信，说这是迷信。啊，到几十年之后，科学家把这个事情证实了，这是真的。意念确确实实是改变物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笑话，哎呀，从前你看几十年前的人多笨呐！啊，不懂这个道理啊！啊，灾难现前，那只有承受啊，啊，受苦受难，不能化解。其实宇宙之间事没有一个灾难不能化解啊，通通能啊，问题就是你认不认识，你明不明了，了解诸法实相你就有办法了啊，不了解诸法实相那就有的受的了啊，这叫迷悟不相同啊！啊，觉悟能解决，迷惑永远不能解决。啊，科学的方法解决后遗症，不堪设想啊！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受了科学的害了，啊，得到一点小甜头，付出多少代价？冷静思维啊，得不偿失啊！啊，我相信，再有严重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，人就会认真思考了，科学是不是万能？啊，科学不能解决，我们的思考还有没有解决的方法？他就真心想求了。啊，现在人还不相信，啊，还完全相信科学。啊，这普朗克的发现，啊，还没有影响整个社会。啊，东京江本博士的水试验是刚刚开端。啊，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启示。啊，让我们知道矿物它有见闻就知。啊，山河大地是矿物啊！你要知道它真正有见闻觉知的话，我们以爱心对它，它就坚固啊；我们以怀疑对它，它就松散了。松散，大地很容易沉下去，高山很容易倒掉。啊，信心坚定，这大地坚固啊！啊，《地藏经》上讲的。坚牢地深啊，他要是真正坚固牢固，就不会出问题了啊。坚牢是靠什么成就的呢？信心啊。今天这个世界普遍没有信心，因为什么？科学提倡怀疑啊，怀疑带给的时候，所有物质现象松散， 啊，就不坚固了。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啊，是下面说，若了达诸法，但从因缘生，实无自体呢，是名法无。啊，小乘为无人无我，菩萨则二无我且无。啊，这菩萨能解决问题。啊，知道人跟法。都是从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自信迷才有这个现象出现。自信觉这个现象就不可得了。诸佛菩萨，像化身菩萨，应化在十法界。十法界是众生业力变现出来的，啊，他在这个十法界里头，任何一个地方，一切时一切地，他不迷啊，他清清楚楚啊，啊，众生造第一，果报现前。佛菩萨怎么教他们？把事实真相给他讲清楚，讲明白。啊，帮助他破迷开悟啊。他开悟之后不迷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佛菩萨帮助众生，目的是离苦得乐，方法呢是破迷开悟，你得懂得。离苦得乐是果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悟来的。那破迷开悟的用什么方法来教呢？那就得去办教育教学。你不教学，他怎么会开悟？啊，所以讲学就变成第一重要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旷课，没有。释迦牟尼佛天天给人讲啊，乐此不疲啊。我们今天讲4个小时算什么啊？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给他估计至少一天讲16个小时。如果加上表演的话，那他24小时没中断。那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啊？啊，他是身心言教啊！啊，你看到佛的样子就悟了，听到佛讲法开悟了，啊，悟了之后你就明白了。所以修行说什么？把自己的思想行为修正过来，你知道错了，把错误的改过来，叫做修行。啊，现在人把修行两个字搞错了，以为吃素是修行，念经是修行，拜佛是修行，错了，那不管用啊，那救不了灾难啊，救灾难就要像美国布莱登所说的， 啊，他提出三句话，应对2012年玛雅灾难预言，啊，告诉世间人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真弃恶扬善，就是佛法讲的断恶修善，啊，把所有不善的把它抛弃，啊，把善的发扬光大，啊，弃恶扬善。第二句，改邪归正。第三句，端正心念，齐心动念，与伦理、与道德、与因果相应。就能化解灾难。啊，他讲的话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，他不是佛教徒啊，没有接触过佛教啊，是科学家了。那我们以为佛教是迷信，是科学家讲的，你相不相信？啊，佛门弟子很幸运，听到佛讲的，又听到科学家，现代科学家讲的，啊，可以说增长了我们的信心。啊，佛是3000年前讲的，科学家是最近讲的。啊，布莱登讲这个话是去年8月在悉尼讲的。啊，有几位科学家在那开会讨论这个问题。菩萨则二无我皆无，不但知道人无我，他也知道法无我，真放下了。然后空，空的与无我同意，啊，空无我相同的意思。大乘一章一，第一卷，啊，这里面有说，空与无我，眼目一明。我们说眼，说目，目也是说眼，也是眼睛。那那么空好比是说眼，无我说比是 说目、啊、是一个意思、啊、空就是无我，无我就是空、啊、该眼与目虽是二面，是为一意、啊、意思完全相同啊。说空与无我一佛如是啊。下云，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刹。这两句是经文。会所云，专求是誓愿意，我们要发愿。阿弥陀佛做出榜样给我们。他真干了，正法48愿，专求净土啊！发愿之后真修啊，无界修成了，所以极乐世界自然现前。那是什么呢？自性本具的智慧是体啊，能现之体。弥陀48愿无界修行是缘，有因有缘，果现前 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运行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的成就。他怎么来的我们晓得，他不是人工设计的，那不是有人去施工的，不是的，完全是变现出来的。那么这样的变现，佛为我们讲六道轮回讲过啊，六道里面欲界天，欲界第五天，欲界有六层天啊，第五天他们的福报，他们的德行啊，德行跟福报都能够变现。随心所欲啊，一切是变化所作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第五天就是化落天了，所有受用都是变化所做的，极乐世界怎么会做不到呢？啊，阿弥陀佛比他们高的太多了。啊，第五天的修行肯定没有那么长的时间，五戒修行不太可能。在这个人间，我们常常听说，人间的大富大贵啊，做帝王的啊，豪门巨富，这么大的福报，这么高的地位，要修多久啊？通常讲十劫啊，十世啊，生生世世，十世啊，修得这么大的福报啊，不是一世啊，一世修不起，修不到啊，十世。那我们想想，如果能修到化落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肯定不止十世，十世做不到啊！我们会想到啊，那要百世啊。一百世的修行呢，你才能够修到那么高的地位。不但要修上品十善，而且还要修禅定。修慈悲喜舍，你才能够升到化落天。桃花自在天啊，阿弥陀佛修多少时间呢？五戒，五戒的时间没法子算的啊。他经常没有说小戒、中戒，那肯定是大戒啊。大戒是什么？世界沉住坏空一次。是一个大戒啊，成败成住坏空一次，一个大戒。这个世界成住坏空五万次，你说时间多长？那个四十八愿才修成，成的什么？自然感应。随心所欲啊，世界成就现前了。第一愿没有三恶道，真的没有三恶道啊， 不但没有三恶道，连修罗罗刹都没有啊，只有人天两道啊。啊，愿愿兑现呢，谈何容易？啊，这么长的时间成就了啊，让我们从这个欲界第五天、第六天这个例子啊，回过头来，我们去体会、去观察极乐世界，就不会怀疑了。啊，确确实实肯定了世尊在经上常说的一句话：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这个心想就是要专一。啊，专想符合世尊的另外一句话：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啊，阿弥陀佛的修行就是心心念念的，就是四十八愿。啊，一愿成就容易，四十八愿同时成就不容易。啊，我们想到五劫应该是如此。啊，时间短了，不可能四十八愿同时完成圆满。啊，同时成就。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大事情，他做到了。他为谁做的？为我们做的。啊，这么大的智慧，这么大的福报，啊，神通道理用这个来供养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。弥陀是大施主啊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接受供养啊。啊，十方世界确实有那么样慈悲的菩萨来供养你，让你离苦得乐，但是不能叫你得圆满智慧啊。啊，极乐世界有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给你讲经说法，帮你开智慧，那是供养智慧啊。实际上智慧是没有的啊，得有启发你才觉悟啊，你才真正证得。所以人家要问我啊，你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？现在很多啊，学佛的人学别的宗派啊，他会问你，你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？我到极乐世界求福求慧啊，福慧圆满啊，我去干这个的不是干别的。啊，我现在真的明白了，真的懂得了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福报最大的是那个地方。啊，这个最容易开智慧的也是这个地方。啊，我们就锁定这个方向，这个目标永恒不变。啊，一定成功啊。所以会所愿专求者，这是十愿啊，我们要专求如四十八愿啊，阿弥陀佛法愿给我们做榜样。如是刹呢，是指极乐世界劝希求也啊，祖师大德劝你，你对他要有希望，要想求得，你就有福了，你就有智慧了。 啊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他不想到极乐世界去。有智慧，有福报，没有一个不想去啊！啊，净因素，为此一介时，举彼之念，即彼得土。彼是阿弥陀佛啊，这一介时举出阿弥陀佛智慧本大愿。啊，你真想去，佛给你受记，你一定可以得到。通达法性，一切空无啊，这是觉知，这是智慧。情觉一切如梦幻等，这前面的经文说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，是世地智，这是世间智慧啊。此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是真地智啊，这个不一样啊。世俗智能享受世间福报，这个世间是人间天上，就是六道里头的啊，不能超越六道，不能超越十法界。但是讲到法性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了。这就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化身菩萨在一般讲多半都是住在华严世界，叫华藏世界啊，毗卢遮那佛的宝土啊，他们不知道有极乐世界。另外还有呢，知道有极乐世界，他不相信，就是难信之法了。难信之法不是说我们的，我们给你一讲你就相信了，不难嘛。菩萨跟他讲真难的啊，你烦恼一瓶没断，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谁相信啊？那我们相信了，他不相信，因为我们是我们糊涂懵里懵懂，就有信了啊。他们有智慧啊，他搞得很清楚啊，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可是我们凡夫就这么信了，信了他就真往生了，所以真成就了。所以这是不可思议，真叫难信之法啊！你说往生极乐世界，像我们这种凡夫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啊？下下品往生，那个菩萨相信啊。如果是上品上生，他摇头，不可能，哪有这个道理？他不相信啊！确实，我们凡夫啊。由上上品往生，善导大师讲得好，总在遇缘不同，你遇的缘要非常殊胜，你就很可能这一生当中上品不上生啊。上品上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，他就住十宝庄严，他不是生在同居土跟这个方便土啊。前面我们读的三辈往生，上辈是生 十八土，中辈是生方便土，下辈是生同居土，都在语言不同。善导讲得好啊，古来祖师大德不是这个说法，是一般见识，认为上辈是什么人呢？四地以上的菩萨啊，这个说法就是一般菩萨相信，四地以上念佛往生，上辈往生，他会相信。你是凡夫，我们一平凡脑没断，上辈往生，他吓一跳啊，哪有这种事啊？但是真有这种事。那么这个事，这些道理，佛说得好，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事实真相，只有诸佛说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佛知道，菩萨不知道啊，所以叫难信之法了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太稀有了，这稀有难逢啊，我们逢到了，这我们的运气好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啊，你一定要相信。你遇到就真有意义了，你遇到也不相信，我是凡夫造的一身罪业，我怎么能够往生，我怎么能上辈往生，那你就决定不能往生。有人问过我，我就跟他说你决定不能往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怀疑，你怀疑你自己啊，问题就在此地，你对自己不怀疑，你肯定上品上身。其实这个事情不是别人给你决定的，是你自己做的决定。品位高下，实在讲呢，就是你放下多少。我对这个世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毫无挂念，我念佛往生就上辈往生，还有一点牵挂，那就下去了。这是大乘教里讲的太多了，凡夫成佛在理上讲是一念之间的，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，一念迷，这佛就变成凡夫了，迷雾之间而已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放下。迷是放不下，所以你要常常想到这个放不下，那个放不下，迷呀，迷到所以然处了。迷的时候，可能极乐世界都去不了啊。就看你能不能放下。放下在什么时候？平时。日常生活当中放下，不要去计较了。工作里头放下。待人接物要放下。放下说放下自私自利。放下名闻利养。放下五欲六尘的贪爱。放下贪嗔痴慢就行了。你往生大幅度提升你的品位。放不下不行的。这个地方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，专求净土，这是缘。 重要很重要。彼尘如是刹，这是佛就给你受记，你决定成就。那该由于有智有愿受记得尽国土，你决定往生了。啊，下面往昔俗位，二智就是俗谛跟真谛，前面说过的，二谛虽殊啊，不相同啊，但是性空是同。虽知性空而愿净土，这两句话非常可贵，非常难得，我们要记住啊！不要认为哦，通通是空的，算了吧，我什么也不求了，那你就错了。你智慧没开，你那是握取空啊！你那个空是那个、空完全是无明盖覆住你的自信啊！你将来的果报在三途，你把佛经错解了，错会了佛的意思啊！所以一定知性空，不执着了，彻底放下了，愿净土啊！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啊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，证得究竟果位，这叫正知正见，佛知佛见呐！啊，《法华经》上说，开始悟入佛知之见，这就对了。又曰：佛法不着有，不着无，有无亦有也无。也不住，非有非无也不住，不着也不住，啊，还执着个不执，不着他还是着了，啊，还是在执着，啊，不执着也不能执着，心地真正干净了，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？你把心里头只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好。就执着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我一切都不执着啊，不执着也不执着，我就执着阿弥陀佛，你就成功了，就恭喜你了，那这是真正弥陀弟子啊，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。啊，那往生的品位刚才给你讲过了，就看你放下多少，你放下的越多，你品位越高啊。应不应该放下？应该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在极乐世界升高一个品位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如果我们通通放得下，品位马上就提升了，这个世界也不错，不坏啊。那对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提供最好的平台啊！啊，最严重的情执，决定要放下。啊，它是障碍当中的障碍，严重障碍。经上说得好啊，爱不重不生娑婆啊，念不移不生净土啊。啊，你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，这个轮回老是出不去？你的爱情太重了，就这个麻烦啊。你要把爱情都断掉了，爱情不好断了。 哎呀，佛法并不是真的叫你把爱情断掉，叫你转变，转变成智慧。啊，智慧跟爱情是一桩事情。迷的时候叫爱情，觉悟的时候叫智慧，它是同一个体，一体的两面。啊，所以情是迷呀，智是悟啊，啊，破迷开悟啊，把你的情识转变成般若智慧。那什么？那叫真爱啊，那不是假的。那真爱什么？你可以帮助他成佛。你要是迷的时候，他堕地狱，你也跟他一起堕地狱。啊，那叫爱河永浴啊！那爱河是什么？爱河是无间地狱啊，不是好地方啊！啊，就跑那里去了。啊，这名字人都很喜欢听啊！啊，要搞清楚了害怕才知道，这吓死人。要知。不住二边，远离四俱，妙其中道，平等一向啊！啊，这个不住二边，二边就是空有两边啊，一体一如不二啊，万法一体，万法一如啊！啊，四俱。前面学过啊，立四句绝不废也啊，四句都是细论，就是前面讲的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啊，这些都放下了，中道就现前，叫妙其中道啊，平等一向啊，金刚经曰：“无我无人，无众生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这金刚经常讲，金刚经是中国人最喜欢读的啊，佛经。在知名度上来说，在中国这个地区大概金刚经排名第一，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的啊，佛应该是阿弥陀佛排名第一，有很多人不知道释迦牟尼佛，但是没有人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啊，排名第一了。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排名第一了啊，这是大家都喜欢的。金刚真叫破四相，修一切善法啊，只管去修啊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啊，尽心尽力去修，功德就很大。啊，福德在功德里面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功德里头有福德，福德里头未必有功德。啊，为什么它是功德呢？因为它没有思想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所以他修的一切全是功德。这一有相啊。就变成福德，就不是功德了啊！由此可知，修功德不容易啊！啊，功德跟性德相应 啊，修功有德，啊，福德跟心德不相应，啊，福德跟世间世地因果相应。啊，跟心德不相应。啊，这个都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真正是立一切相，修一切善法。啊，它跟无上菩提相应的。是故十方正寺，啊，这次到极乐世界来的，十方世界这些菩萨们，他们深大法空，这些菩萨最低程度思想破了啊，程度高的我们相信四见破了啊，四见什么呢？四相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是破四相，这程度低的。程度高的呢，是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。啊，不但相没有了，这个念头都没有了，这个高了。啊，破四相是小乘四果的境界。破四见是大乘化身菩萨的境界，也就是说四见破了的时候就超越十法界了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真正是名副其实的生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啊，他四见没有，四见没有了，什么东西出来了？清净心现前了。啊，我们这个经题上，清净平等觉现前了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化身菩萨，《华严经》原教初度以上，啊，别教是初地以上，啊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我们凡夫只要能放下，行啊！慧能大师跟我们表演啊，他那一年24岁啊，他在《金刚经》证的是什么地位？四见破了，不是四相。啊，四见破了，他那个念头一转的时候，他就是化身菩萨。他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的境界是相同的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也是破四见啊，所以这些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参访，他们深大法空啊，破四相是人空，破四见是法空，专求净土，这就非常非常难得啊！你看，即使远离四相，修一切善啊，故鼻尘如是刹了啊，鼻尘如是刹。就是像极乐世界一样，你就得到了啊！这在中国圣人所谓的知愚知善有会疏曰，所以菩萨虽洞达三空，知无所住，而能大悲熏心 愿发愿净土，虽净佛土而常极净，实则即一法语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。啊，这是慧疏里面所讲的。啊，这一些菩萨全都是法身菩萨。啊，他们对于三空，人空、法空、空空，这叫三空。啊，空也是空的。啊，这个是诸法实相，究竟圆满了。啊，这是化身菩萨真的，中国禅宗里面所谓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个佛是分真即佛，那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他们不住十法界。啊，智。无所住，这是真实智慧。他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了，这是无所住。我们常讲的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啊，一切时、一切处。他都住在这个境界里头啊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，我们一般人得心应手啊，左右逢源啊，啊，以无量的善巧方便帮助众生求，自己确实无所住。啊，还有着相的，诸位要记住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不着相的，假的着相，着相什么呢？名闻利养。他还有这些念头在啊。啊，打着佛的招牌啊，欺骗善良、善良的善信呐、啊！啊，那这样的人，他造无边罪业，他的果报在无间地狱。我们要有能力辨别邪正，啊，细心观察。学空老夫子，听其言而观其行，啊，很慎密的去观察他的行为，啊，他是不是真做到了？啊，假的，啊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敬而远之，我们对他恭敬。他说的话说的不错，我们可以学习，他的行为我们不学他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智者大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。他说的两句话说的真好啊，能说不能写，过之思也。他讲的真的没想错。啊，这个经书念得多啊，大乘经教熏习的时间长啊，啊，他已经被潜移默化了，那为什么还做错事情呢？ 烦恼没断干净啊，业力还会常常现前呢、啊。啊，所以他这种人是过之死也。啊，能说又能行啊，过之宝也，那是过宝啊。啊，到过四级的已经不错了。啊，过宝级的到哪去找啊？找不到了。今天能找到过四级的就很不错了。啊，但是他这句话是根据佛经上来的。啊，他没有说错。这一点很重要。啊，如果是他自己的意思来说，肯定就有错误。啊，他没有意思。再跟你说，佛没有意思，菩萨也没意思，阿罗汉通通都没意思，有意思就错了。啊，这部无量寿经你读下来，你有意思是你自己的无量寿经，不是佛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无量寿经肯定没有意思。啊，没有意思，这个里头有无量意，什么无量意呢？仁者见智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啊，个人看有个人的意思。你不相信，你就看注解。啊，无量寿经日本祖师的注解有二十多种，你就看个人有个人意思。啊，但是他们那个意思都正确，都没错误，你要懂得。啊，为什么没错误？他真有修正功夫。他修正的时候，他见到一面，他没有见到全面，像瞎子摸象一样。那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像什么样子？瞎子摸到大腿，像个柱子，你不能说错。像的腿是像个柱子，摸到尾巴的时候，它像个扫把。啊，摸到肚子上，它像个墙壁，它都是的，它没有错。啊，这是智慧呀！啊，所以我们听经，啊，我们看注解，要懂得，要有这种智慧，否则的话你就被他迷了。啊，总的一个原则就是，佛的经教是从自性里流出来的，自性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自然流露出来。啊，这叫真经啊！我们要怎样去接受它呢？也是用自然的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经的意思你完全看出来了。我们还起心动念，我们还分别执着，我们所看到就瞎子摸象，摸一部分啊！你不能说他错，你也不能说他对。啊，所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才看到真经。啊，就是诸佛如来从自心流露出来原本的东西。啊，佛经难懂就难在这个地方，那真是太难了。啊，所以佛说的很好啊，佛法无人说，虽知莫能解，这是经典。没有人讲解，什么人讲解？有修有证的人啊！今天有修有证的大家找不到了啊！古来祖师大德注经可不是容易事情，注经要什么条件？要证果，没有证不敢注经啊！不像现在啊，现在人。胆子真大啊！古人不敢啊！古人连登坛讲经都要真正有修学的功夫啊，才敢讲。 啊，我们初学的时候，老师给我们讲这些话，我们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谁敢发心加进啊？不敢啊。可是老师又逼着我们上台讲经，我说我们讲错怎么办？谁负责任啊？老师负责任。但老师怎么负责任？我们学讲经的完全是复讲老师的，老师讲一遍，我们上台跟他讲的一样，不增不减，不能加自己意思，加自己意思你要自己要负责任。那我完全照他讲错了，他负责任，我不要负责任，我没责任，他说错啊。从这里开端开始啊，讲个几步之后，老师就告诉我们采取古大德的注解啊。所以我们是讲注解，不是讲经啊。那我们这次讲黄念老的注解，哎，黄念老也很聪明，都引用的国家注解，所以讲错的时候有人负责啊，都是讲注。这老师指我们这条路子，要不然我们不敢发现啊。所以讲注解，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啊，用最浅显好懂的句子，让大家的时候能够听懂，听得懂啊，不至于误导大众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那遇到有难的地方，或者人家住的地方觉得不太合适啊，遇到这个，遇到这些念过就好了，别讲啊，念总没错的，错是他的错，不是我的错啊，就念过就可以了啊。这个东西你就看古人的注子，有很多就很重要经文，他为什么没注？老师说他也没懂，所以他就这么带过去就行了。那我们跟祖师大德学这些本事啊，这才避免过失啊。但是净宗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你一心念佛了，有阿弥陀佛加持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上台讲经啊，很多都是佛法加持的，有什么自己没想过，讲完这本书讲得很好，听听，哎，是不错，这是我讲的吗？佛力加持，他自己没想到的呀。啊，这真有三宝加持啊！啊，真的法器充满，但是准备不能不准备，不准备专等这佛加持啊，那你投机取巧啊，佛不会加持你。自己非常认真，上台的时候佛加持，可能你所准备东西都没用上啊，你上台所讲的不知道从哪来的啊，这种情形常有。可以增长你自己信心啊，也加深了你的愿力，专求净土，专念弥陀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不住二边，远离四相，妙其中道，平等一如金刚经上讲的这个四相四见啊，它见相见没有写这四个，说四相行，说四见也行啊，必须远离四相，修一切善，这才能够必成如是常。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。